喜马拉雅出品，苏玛丽原著，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唇齿甜撩》来袭，每日四集更新，欢迎订阅收听。第四十一集，他变不回一个正常人。文静的母亲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文静得了精神病这个事实。但他没有停止找心理医生为他做治疗，即使治疗没有效果。他不是正常人，不论去多少次，答案都是一样的，他变不回正常人。文静到了读初中的年纪，他的父母试着送他去学校。初中的学生还处于叽叽喳喳闹腾不停的阶段，文静刚进去就被一群人包围，他们围着他巴拉巴拉不停地追问他住哪儿，身上穿的什么牌子，脚上的鞋多少钱。女生则是问他叫什么名字，能不能写下来。还有同桌问他什么血型什么星座，说他不跟 B 型血的人坐一起。最烦的是老师，每一节课都让他们上去做自我介绍。文静不明白为什么同样一句话要分不同的场合说十几遍。他只上了半天课就走了，一群才认识的学生追着他问， 哎，文静，你去哪儿啊？ 你不去吃饭吗？ 哎，我们去食堂吃饭，你要一起来吗？ 还有一群不认识他的学生追着他往他怀里塞情书。 我是你隔壁班的，我叫陈思然，你好，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 你是叫文静吗？名字特别好听，你叫我香香好了。 你好同学，这个给你。 文静任由塞进怀里的情书掉落在地，随后头也不回地走出学校。虽然他没有像普通学生那样正常上课，但他参加了中考和高考，他的成绩一直很好，除了语文的阅读理解和作文零分，他的成绩始终碾压在校学生。他去参加过大学的入学典礼，沿途他被许多人围着，不少女生拦下他，说要请他吃饭或是看电影，还问他要微信号。文静没有微信，他没有要联系的人，也没有亲近的朋友，唯一算得上亲密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而那些老师有很多学生，他实在算不上他们心中亲密的人。文静的父母很忙，很少回家，他们偶尔出差，一个月回来一次。虽然他们回来的时候会给他买很多礼物当做补偿，但文静不是普通小孩，他不喜欢礼物，也并不能理解大人眼中的补偿。他从七岁起就清楚地认识到，父母为自己提供的只有房子和金钱，于是他开始攒钱，只是攒得很少，因为他不出门，父母只会在过年的时候给他压岁钱，而他平时是没有零花钱的。他是16岁的时候接触电竞游戏的，那一年教他物理的新老师在休息时间打开游戏，从此为他打开了另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他告诉文静， 打进国服啊，你就有玩游戏的天赋，像我们普通人随便玩玩就行，但如果你有这个天赋，靠这个吃饭是没问题的，打比赛拿个第一名什么的就有好几百万奖金，后面还有赞助商给你提供吃和住，还有团队给你包装成明星，就算以后你什么都不干，开个直播在家里打打游戏就能够赚很多钱。 文静并不清楚自己有没有打游戏的天赋，只是在学习之余花了点时间研究游戏的玩法与每个英雄人物的属性和技能。他并没有想靠游戏赚钱，他只是想一个人待着。当他研究透彻后，他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把网络上的所有游戏都钻研了一遍，把每款游戏都打上了榜，甚至连当时物理老师推荐的那款游戏，他也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把两个打野英雄打到了国服第一。那一年他18岁， 也是那一年，他被 AY 战队的教练邀请加入战队。教练喜欢挫新人的锐气，但很不幸的是，他碰到了文静。他没挫成文静的锐气，还把自己挫出一身伤。他被文静揍了一顿，因为文静刚来的时候就参加了小组的 PK 赛，还赢得非常漂亮。教练喜欢打击式教学，声称这样才能激发队员的潜力，因此当他看见文静赢了游戏，也只是冷哼一声： 哼，别以为你赢了就沾沾自喜，在我这儿你就是个垃圾。 但他没想到的是，文静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拳，直接把他打懵了。而且现场除了其他战队的队员，就是教练和经纪人，在场二十几双眼睛加上监控，把这一幕全部记录了下来。虽然教练笑哈哈地说着没事，但他心里清楚，他已经成了整个训练基地的笑话。他回到办公室，等文静来道歉，结果等了半天，等来的消息是文静走了。后来实在没办法，教练放下自尊，主动联系了文静，苦口婆心地劝他给自己一个面子，起码也得给他道个歉，不然他以后没法混了。文静半句话都没听完就把电话挂了，教练只好又换了一种委婉的方式： 马上比赛了啊，你不是要参加比赛吗？还想不想训练了？想训练就回来啊，这边的位置都准备好了，你的训练服都送过来了。 文静这才过来，教练在文静面前也不敢乱说话了，只是看着他打游戏给点建议。倒是文静的队员经此一事后，有些兴奋地围着文静闲聊： 你好猛啊，啊，刚来就给我们教练一下马威，哼，牛啊。 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哥。 哎呀，叫什么哥啊，人比你还小呢。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铜锣烧，初次见面，你好。那个卷毛叫驴打滚，那个瘦子叫 Double A， 那个穿朋克衣服打耳钉的叫 Cool Guy， 然后还有五个人在隔壁打小组赛，以后啊我们都是你的队员了。哎，你是哪人呢？ 你这张脸啊，不去当明星都可惜了，还有这腿，哎呦妈呀，你应该啊去当模特。 在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里，文静戴上耳机坐在电竞椅上，然后他想起什么，偏头面无表情地说了句：文静。说完他转头认真打起了游戏。 本期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